瑞士超限委员会和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16号发表联合声明，表示支持朝鲜人权研究协会发言人回答记者提问的内容。声明谴责南朝鲜当局，说他是穷凶极恶的人权蹂躏者的犯罪组织和恐怖分子集团，力图利用其对朝鲜女公民卑鄙的绑架行为来破坏朝鲜的稳定。